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文慧茹，给我一个。第十四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十三位 ，Hannah， 橘子桥，回到以前。 回到以前，算已安静半天。 第十二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第十一位，谢霆锋，放肆。 我就要放肆，勇敢做一次。 第十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 第九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第八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七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第六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有光回缩。 第五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拦着楼梯。 第四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三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爱到血肉模糊时候。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七月份的第一天，这个周日上午的10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924期榜单的 Top 5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五名，这首歌呢之前在香港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郑欣宜，告诉大家要发现自己身上高亮鲜艳的色彩，我们来听这首黑彩虹。 你的血液红的，你的爱亦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易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为敌。人人有爱，为何你的却位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怨亦是蓝的，带着头橙色的晚上。 找尽无别的颜色，带着狂者紫色气派，未被注射。心里永远有段绿林能穿射，即使黑暗漫长围困你，别退缩，狂浸不会不加值。可彩虹，梦寻答是那会。漫长光谱纯红色，不止千百种，你要美得英勇，痛也痛得英勇，不可以自重。 里，你飘荡。 前前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在2009年，陈奕迅和他的巡演乐团成员一起推出了专辑 HQBM， 而在今年的 Eason 将再次开启和巡演乐团成员渐渐的合作计划。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两位出色的制作人，也是 Eason Duro 巡演的合音成员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的渐渐，陈奕迅的全新广东话单曲。而本周全球榜他的我们排名在第四位。和陈奕迅的我们一样，下面这首歌同样出自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季军哥，我们来听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以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他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他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 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做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924期全球榜黑马歌新鲜上榜最好成绩空降亚军，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两位惺惺相惜的唱将歌手一次非常精彩的合作。而这首歌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想要告诉所有人，对自己自信，对身边的人呵护，对所有人心怀感激。飞云之下，每个人都要享受生活中的亮丽风景。本周全球榜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继续蝉联冠军，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真的很像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一样，有的有新朋友的加入，也会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看到过去25年里和莫文蔚合作过的那些良师益友们又回来啊，给他加油鼓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李宗盛根据三毛的诗歌所谱曲，来听莫文蔚的这首《飞》。 行装里了，箱子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oh, 没有你的地方。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右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是心装里了，箱子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三毛作词，李宗盛作曲，莫文蔚演唱的《飞》，他的《慢慢喜欢你》在本周蝉联冠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离榜的歌曲，在这个上期榜单当中呢，萧亚轩的《555》以9个榜位升幅，重回榜单的前半程，并当选了火箭歌。可惜一周之后呢，在榜上不见了身影。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离榜歌，来自于萧亚轩的《555》。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昔日的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想真的紧紧。什么是不可一世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最后一天，已经报名的观众可以亲临现场，感受本届软博会浓浓的智能科技范儿。软博会的展馆并不像名字听上去那样高冷，观者可以在这里尽情触摸前沿科技。拿购买一件衣服的流程来说，通过 AR 技术，观者可以在展馆内体验到动动手指就能试穿衣服的服务。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在颐和园、德和园和文昌院开展，中俄两座夏宫携手办展，228件艺术珍品带领游客领略18世纪到19世纪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风采。展览展出14位沙皇的油画肖像，包括展现彼得大帝的油画彼得一世肖像和描摹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油画镜子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肖像，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宝座和脚凳也同时展出。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正在举办胡同微花园设计展，近百个基于胡同现状设计的微花园改造方案以模型、图片等生动形式展示给胡同居民。除了9处居民院里的微花园，展出的设计作品还包括4处胡同公共空间设计，其中有一处是厕所，以前门口摆了一个花箱，在设计方案当中花箱被取消，在墙上做了立体绿化，不占用胡同空间，还能减轻异味，营造出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本期榜单当中的下榜歌，有两首歌曲很遗憾的没有在进榜首周之后继续晋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14名成绩上榜，本周遗憾离榜，这就是来自于毛不易和迪丽热巴所合作带来的《浴火成诗》。 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霜融成姿，花开谢时，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痛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天涯地久不 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双容成姿，花开喜时，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心酸最浪漫，不朽不坏像尘埃，我太天性死板，你太放浪形骸，两个极端相爱是因为欲望和忍耐，只管爱少伤感，爱越迷乱越赞叹，烈焰中冰山只觉多极端，好想和你在一起看过日星 两组歌手呢，都是流量上和实力上有着不俗的表现，但很遗憾，在我们的榜上没有走得太远，也希望之后呢可以重新回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周榜零，上周第12名，然后本周落榜，来自于张碧晨的一首《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本周榜单的全球推荐。马来西亚方面呢，继续推荐本土乐队 Mad August 的一首《炸》。另外呢，有三首歌同时出现在榜上，分别是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林俊杰、韩红的《飞云之下》，香港方面推荐的是 Hannah 橘子乔的《回到以前》，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推荐来自于张靓颖的《贪恋》。好，那下面我们要来听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戚薇的这首《第三人称》。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那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戚薇所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第三人称》。戚薇虽然来自四川，但是通过参加《我行我秀》在上海出道，所以这份感情一直都在。广东方面的推荐歌呢，仍然是来自于本地歌手钟明秋的《春夏秋冬》，这也是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广东电台 FM993 所特别企划的《最爱张国荣》系列翻唱之一。非常好听的老歌，非常好听的声音，来自于钟明秋的《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

72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11位，谢霆锋，放肆。 我就要放肆，勇敢做一次。 10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作。 19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8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7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6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回缩。 5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望着楼梯。 4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3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爱到陷入模糊时候。 2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17，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两位乐团成员单飞的专辑。作为 FIR 成员的阿沁，曾在2007年推出首张创作专辑，喜欢画画的人呢都特别崇拜梵高，所以那张专辑叫做《梵高的左耳》。10年之后呢，他第二张专辑叫做《毕加索的谎言》。我们来听这首同名的歌曲。 你已远走，别忘了。 阿信呢是 一直是有一种创作的灵感。其实呢，他对于做歌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在过往呢差不多十年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作品，所以才决定推出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自己玩出来的一样，因为每首的风格呢都不太一样。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舞曲风格的作品，叫做《人人人人》。 陌生人会寒暄几句问候，家人叫熟人，孤单的一个人想要两个人，是满足了还是跌入另一个火坑？每一个人都要美满人生，死人活人好人坏人只为生存，变成猎人人人人人人海浮沉，我不想再忍。他只一个人，不敢爬上另一层，这算什么人？这算什么人？这算什么人？ 每一个人都要美满人生，死人活人好人坏人只为生存，人生烈人人人人人人海浮沉，我不想再忍。 情绪化的侧脸，烙印我心田。 千年仿佛瞬间，我抓不住永远。一首诗篇冻结时间，想念变成无限。原来你不爱我，干嘛装的腼腆，何不脱下假面，不要浪费彼此最后的体贴。可是你的爱我爱的那么强烈，最后一句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庆，叫做假面。提到阿庆呢，不得不提 FL2， 虽然当时风光无限，但阿庆说呢，当时自己有一点自闭和忧郁，所以在乐团当中很少讲话。所以2007年发表的作品呢，带着一丝的迷茫。 FL2 暂缓发展，三个人各自呢去忙各自的事业，他才慢慢开始打开自己内心世界。如果梵高的左耳带着一丝内敛，那这一张毕加索的谎言呢，就是放飞自我。前不久关于 FL2 将解散的消息再度引发大家的讨论。阿庆说呢，其实三个人呢一直有联系，但何时合体需要在发展方向上达成一致。好，下面我们来听他摇滚和中国风结合的这首歌，叫做《长江后》。

第五位，郑欣宜，黑彩虹。第四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三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35: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的两个乐团，从中啊单飞的歌手。刚刚呢，我们听过了 FR 的成员阿庆的新专辑。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位，几年前的 MP 魔幻力量的这个成员啊，因为大家的分歧，所以纷纷退团，乐团的发展暂停。谷谷单飞发展，而作为主唱的妍妍呢，深受抑郁症的困扰，不知不觉她在大众面前消失了三年。最近呢，她重整旗鼓，用了自己的本名萧秉志，推出了个人专辑，叫做《凡人 Moto》。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凡人》。从高峰到低谷，她体悟每个人都是凡人，也鼓励在痛苦挣扎当中的人用武勇气来走出困境。 全都崩坏，当曾经的骄傲和舞台都曲终人散，当快乐化作尘埃，当梦想堕落成了灾难，心痛成了习惯，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爱、yeah、啊，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就等待我的太阳，我走遍天涯，卸下受伤翅膀，幸福为我绽放，爱是我唯一的方向。 Let it go, let it go, I won't stop now. Let me see your smile. 当眼泪划破黑暗，当所有的伤痕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带走

整张专辑的制作呢是在中国台北和美国的洛杉矶两地完成，妍妍跑到洛杉矶去散心，而这个专辑的一半歌曲呢也是在那里完成的，所以呢专辑当中特别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天使之城，也就是 Los Angeles。 Let's do it. 找不回来我。 是最固执的无赖，梦醒时分思念依然纠缠，你带走了相爱只留下伤害、会不是我最后的疼爱，别说对不起都是我活该，只要你快乐我会潇洒离开，我亲吻你说 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唱分手后的纠结，人已经分开，思念却越来越浓。作为 MP 魔幻力量的创作核心，为团体创作了的作品呢，都是张扬个性，元素多元。而回归到个人的音乐当中呢，这张凡人 Motto 呢，以内敛的情歌为主，突出他深情温暖的一面。好，那继续往前呢，我们这个来听的一首歌呢，是同样出自这张专辑，叫做我无法不爱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小东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是小航带给你的节奏驾到，我们下周见。 这是为你写的第几首歌，这是我卡牌的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Hey, hey, hey, hey, 无法抵挡你的笑，无法抵挡你的脸，无法抵挡你的回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文慧茹，给我一个。第十四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十三位， Hannah， 橘子乔，回到以前。第十二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